那东巴努乌嘎米达玛杜西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纳斯嘎欧巴耶当阿巴阿那东巴努乌嘎米达玛杜嘎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阿弥达鲁伊萨玛达玛斯腾根萨尔阿鲁耶达西波摩伦弥达伊萨弥达鲁伊萨梅萨鲁嘎达玛阿鲁阿里古苏尼达嘿哟阿那杜巴多乌嘎米达玛杜西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斯瓦拉

安排这样的美梦，交换着深藏的累赘。今天是一个没有头痛的一天。 君那些罪一道尽高罪后悔呀的形象对心比那么浓啊一道胸可悔泪滂滔涕多心的牛啊一度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后悔那龙滚那一度在心底。 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人，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人，我好把三日马。林沙花莲父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老啊咖喱沙坑咖那边诺斯那个巴兰咖巴兰马上你去当一人咖巴兰马上你去当一人无好把三日马达林沙巴通啊跟母爱多人啊爱把我怎么了啊咖喱沙坑咖那边诺斯那个巴兰咖巴兰马上你去当一人咖巴兰马上你去当一人无好把三日马达林沙地窝跟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啊咖喱沙坑咖那边诺斯那个巴兰 Thank you. 哎呦